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例如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 系 哇，忍咗好捻耐啊！ 吓， 一早已经想讲噶啦，咁家产，终于讲得啦。 讲咩？ 你选边个？你投咩票？ 投票？喂，我 你老母，嗱，今日讲得噶，早轮唔到你老味。 即系出街就12月21号。 九号啦。 咁啊，原来啊，就系录依集，录依集11月几啫。但系咧，我要上网查，先知原来2021年12月19号星期日， 就 是、香港嘅选举日 啦。咁啊嗱， 我知真系唔知， 我都唔知。 呢日我唔知， 我真系唔知。 嗯， 证明一样嘅系几冇选举气氛， 真系冇，好快啊！ 系咪先？ 嗱嗱，即系如果讲紧而家我哋录紧啦，录紧啊26号咁样嘛，今日，11月26号啊嘛。 哇！以前烦个閪， 即系唔够一个月就立法会选举啦。 以前烦个閪 啊， 以前啲烂落街冚家产啲候选人啊。 嗯， 哇！屌你啦，我围住你当老豆咁拜啦。 咁、嗯、我急依排落街有见过都有嘅，派下派住，屌你冇礼物送、啊。 我未见过候选人，我就见到候选人嘅助选团喺度周围行，周围喺度。 口罩都唔派啊！ 屌你老母， 即系我见咗两。 坦白讲一样嘢先，因为早轮我哋忍得太辛苦啊，因为讲选举咧 系 好容易踩到 选嗰条线， 嗰条红线。 有人选又 啊，因为你嘅人选又唔得，你嘅人唔选又唔得。 听下萧生拉啦， 又后脚八票又唔得，又投咩俾佢得？ 唔可以鼓励人哋选， 唔可以鼓励啊嘛。其实我成日讲咧，其实我呢条法律系可以走，我系讲我自己投票意向，其实应该可以，但都唔好啦。 啲老友话， 但而家可以讲噃， 而家过咗可以了， 过咗可以讲咯， 过咗投票率点啊？ 我唔知噶。但我估应该，我估应该好捻低啦。 讲翻你前老细啦，我最中意讲你前老细、 哦 okay。 老萧就话20至30， 咁捻高 投票率20到30， 咁捻高 十几个都唔出奇嘅话。 系啊，诶、哎、呢、這个 make sense， 因为就系剩翻佢嗰班， 真系冇哇好。 喂，其实我印象中啊，即系一路立法会选举都系40-50%，即系运动之后 咧，即系 1-2年之后咧就高啲。 40-50咯。 正常咧就系讲紧啲运动之前啦。 其实好捻简单嘅咧，有数有得计嘅。OK， 而家真唔怕讲啊，以前45%。OK， 即系你记得。 以民主派嚟讲啊，占呢45%嘅60%或者70%，60-65%。咁45%就即系占咗25%啦，即系有20%就系。建制派啦，建制派呢20% 系高到牙血都飙噶嘛。好啦，今年，喂，唔系啊嘛，今年个压力冇咁大噶咯，我唔需要点动员噶咯。 所以佢就系啊，放软晒手， 放软晒手脚啦，系嘛，嘢又唔带啦，系咪实选到啦，系咪先？咁屌你，我唔使咁咩嘢嘅话，我又唔使动员，一动员唔使钱啊，你估？我包架车。去有人投标我都要㗎， 以前打钱 啊。以前又驚哇又俾传媒捉到你你蒋心雷又话驚你最 近话。而家肯定唔会呀，有蒋心雷性 啊。如果都唔需要你蒋心雷啦。 喂，咁 根本就係、是、根本就建制派内斗，咁有佢斗囉。 即係而家节目出街就回顾啊，而家但我哋而家系 我哋估啊。 其实你估使唔使安心出行投票嗰日？ 我觉得其实我认为应该要嘅。 直情你讲逻辑一定要啦，但佢会为咗咁，为咗个选举所以取消 啦，取消啦，冇办法噶。因为我嘅好唔明嘅，其实政府系好清楚知道呢一次嘅投票率好低嘅， 个开晒名噶啦， 唔系就 系都讲晒， 唔使讲。你见坦白讲，你唔好走去屌一啲市民喺度。坦白讲，连我哋啊都唔敢咁讲选举，就冇人讲选举噶啦。 嗯。 系咪？我哋都搏拉咁滞噶啦，我哋踩红线都踩到好 啦。其实因为 问噶啦， 其实我同你啊，都系身处香港，系喺一个危险嘅地方讲得好。 当然啦，我系话我哋嘅节目系会一月要出街咁，呢一集一定系选完举我先出噶啦。 系啊， 唔使问噶，你唔使惊，唔使惊。 但系唔同啊，你啲旧老细啊，或者其他啲主持， 佢都安全啊嘛。 系佢讲乜？ 我好危险啊嘛。 系嘛？ 但系我啲踩到红线啦，我哋都唔够胆讲啊。 系啊， 你明唔明白？我系好惊到，喂，坦白讲，我要你撑邓家彪，阿边个就可能话唔捻就中意，屌你咯，咁跟住 告你， 告我啲咩咯？選舉條例啊，大佬，係咪先？喂，而家有個選舉條例噶嘛？即係你叫我唔講得投白票，我有投正票都投邊個都唔得噶啦，係咪啊？ 講下你 個邏輯係咁嘅啫嘛。而且，喂，你係真係嚇到啲人唔敢講，唔敢講，我哋冇一個討論嘅嘢。即係我譬如我坦白講樣嘢啦。 喂，其實你可以講下 你要李慧瓊，我要阿譚英文咁啊，阿媽呢個早講呢個例子噶啦。吓、啊！我呢、這個，咁我譬如我呢、這個有今日立場，我真係講喺度鬥拗， 唔知得唔得噶？ 我唔好理啦、啊。如果我哋喺度鬥拗，咁氣氛咪熱烈咯。 嗯。 咁某程度，喂，我唔諗住去投嘅。咁哇，因為我同你拗、啊，屌、你有冇點我都要投投啦，談談一問㗎啦，係咪啊？ 嗯。 因為我同你鬥、啊，好啦，而家冇啊，唔俾講啊，唔俾講冇得鬥，咁。就算我真談談一問嘅，有乜所謂嘅、我都冇同你拗過，咁我不如瞓多陣。咁所以呢個選舉係預計到唔會多人㗎啦。你話 20% 我梗係多㗎啦。 喂，仲有我想問啊，你就曾經 係，我估十幾個人，我估十幾個人。 你就曾經係前社記嗰啲會員啦、 啊。我唔敢認啊， 即係之前啊。 係啊，係啊，我有啲劣跡啊，係啊， 即係講以前嘅選舉，其實你應該感受到個氣氛同而家真係唔同。即係你肯定有做嘢㗎啦， 我 話你係咪有幫手先？ 我唔想做呢、這個，做得忙到撲街啊，係 咪？即係 我幫你知唔知？ 嚇、啊，即係講翻啲歷史啫。 講啲歷史俾你聽。 嚇、 啊，長毛第一次選到，佢做選完到，選完之後第一日，第一個先， 佢咪社記嗰陣時先選到啊？ 唔係社記嗰陣未選， 係應該未社記嘅，係、咯，我印 象中。長毛選完第一次去立法會， 但你識佢嘅嗰陣時。 我帮佢助选嘅，我有吓、 okay ，即系你同佢系识于社记之前， 系啊，你听我讲埋先啦。长毛一选到就请第一个请一个人食饭，请一个第一个请啊，好嘅边个？ 刁民 冇错， 梗系啊，唔系话坚讲真 坚噶，佢喺九龙湾走食饭， 即系视为应该系零几年嘅事啦、 第一次选举， 我唔有嘅， 因为我帮佢打场沙田嗰场仗打得好精彩。 即系第一个请你食，即系佢未庆功，即系佢另外一个庆功宴啦。 啊，我未庆功， 就选一选到即刻，即系可能第二、第三日。 我带嗰条队， 吓、 啊，屌你打得好精彩，哇！长毛话屌你老， 系有冇吹水啊？ 冇听，我话咧系点打法咧、啊？你知冇钱， 即系你系坚嘅讲紧啲嘢。 坚都冇钱， okay、真系冇钱。 好多网友质疑你啲文牛， 系啊， 而家讲 咪当我吹水啦、啊，你咪入去监控问翻阿长毛问下咯。冇钱啊！我连全单都冇钱买，我哋 即系当年 啊！ 我就记得长毛最出名推住架手推车去 落马洲啊， 周去 啊，落马洲，最要去落马洲， 一路推落马洲， 系啊，落去落马洲， 边度推落马洲？ 沙田， 即系佢自己个 啊！ 哇！ 我哋唔好嚟啦。咁啊，当时系点样咧？即系嗰个激烈到嘅程度就点样？我哋冇晒全单，乜柒都冇，穷，冇钱，物资运唔到落嚟啦咁、我带住几件大学生，都系游女啦。 哇，而家都好大个。 哇，都 应该十 啊，差得长毛。喂，当时长毛屌你啦，大学生偶像嚟噶， 知道 好多人知佢啦、女嘅尤其是多啊。喂，嗰阵买啊，长毛多你只发达啫。如果当时我系谭咏麟，屌你都食唔少粉啊，话声咧，我冇。嗰阵我嗱，你知我哋呢啲都叫搞下社运噶嘛，系咪先？咁我哋啲人民台嚟噶嘛，你啲咁啊。咁佢哋知道我哋啲偶像級人馬啦，都算偶像啦。 咁點打咧？ 咁啲粉冇嗌， 冇全安排嗌 嗌， 記唔記得對邊個對手？誒，當年有咩對手？ 我唔好記得啦，我唔記得。 田北辰係咪？ 我唔記得啦。 田北俊， 我哋即係撐長毛。我哋冇錢，我哋冇錢買轉單，撐長毛。 咁樣， 我哋冇乜， 你 冇資源。 你當日喺邊度？ 我喺沙田，唔知邊度大圍，有冇大圍住邊間度？沙田啦、 新界東啊，係啊， 新界東咁我哋喺度嗌，我哋冇晒钱，冇钱买全单，撑长毛。我嗌到咧，嗰条我哋一条必经路啊，去带投票必经路咧，全部企晒大学生。 即系你带丁文又带住一班大学生， 就喺度嗌，纯嗌， 纯嘅。 哇！呢场仗打得劲烂到， 对手喺边啊？ 对手都废啦，屌！跟住喺沙田区嗰个位。得票率长毛得票率是最高 的。咁样。 边个带队啊 唔系、我。即系嗰日系选举日嗰日。 吓、啊。 选举日就带队，即系嗰啲叫安全区啦，即系有啲太近人 啊。我带队， 你带队， 长毛知， 即系 佢知道我识得用运用啲运用人啊，即系识得用啲人去办事。 即系应该系真嘅，即系可能夸大少少，但系一定唔系假。 都唔系点夸大，好坚噶，好坚。 真系请你食饭。 跟住第二日就请我晏昼食饭啦， 即系第一 咗食饭啦。 第一个就请， 第一个请我就食饭啦，中锯把。 佢话： 哇，即系全好捻 长毛请你嘅， 系咯，系啊。 仲要嗰时未做演员， 未做啱啱未做 窿噶喎。 系啊，红碌都冇 请，都请你佢。 我再个嘛。 哇，喂，即系你同佢都深交，即系叫做真。 唔觉得，我唔觉得，佢偶像，我唔觉得。 即系真系，唔系， 即系佢系睡我嗰啲人嚟嘅，大佬。 真系认识有交情嘅人嚟咯。 唔觉得佢有交情，我唔够胆同一啲偶像级人马咧。 唔系，但系佢知你叫天文又有奶权，有你电话先。 系。系， 即系你个即系长毛电话簿有你，刁文游 系 嗰啲 ，OK， 即系可以打个电话俾你。 而家后悔啊，你长毛唔俾佢有我，唔好有我电话，一查到我电话，我闹冇得晚饭啊！啊，即系我系识佢啫，即系我系最尊重嘅立法会议员长毛。 但系今年冇啦。 啊，但系咧， 推往二啦。 我自己系一个好扑街嘅谂法嘅，碰个命人，我就会远之。远之啊 ，OK， 我又打叉 问，我又咁嘅人嚟，所以咧，你有钱人，我系好少会揾， 唔系又打叉问你一句，你同长毛熟啲，定系同阿前区议员陶君衡熟啲咧？ 嗱，咁啊两件事，长毛就偶像咯，陶君衡朋友咯， 朋友， 啊， 咁你有冇帮？ 所以我咪觉得陶君衡烂泥扶唔上壁咯。 唔系你有冇帮阿陶君衡打选战先？ 我梗系有啦， 即系真系， 屌你个仆街添啦！ 佢有冇选过 立法会？你又听我啦， 佢有冇选过立法会？ 梗系选过啊，同黄杨达啦嘛。 你有帮佢？ 我就系啦。当时我又同阿杰斯啦， 九龙东， 我杰斯帮手啦，我哋帮手啦， 即系九龙东。 系啦，帮手啦。点样咧？ 嗯， 屌实啊！我哋一争嗌交咁滞，我同杰斯都觉得，而家你喺度讲阿土就，唉，你哋唔好话俾阿老靓，真系懒，真系姑爷嚟噶佢。佢只骨唔系谦谦君子，佢系 姑爷仔， 姑爷仔嚟 嘅。咁食软饭， 即系食软饭， 即系靠女人。 唔好咁讲。 咁你姑爷仔仲未靠女人，屌一样啫。 即系冇能力嘅话，即系咧。咁我 呢个真心说话， 真心说话。我哋阿杰斯讲开会，喂，睇住黄杨达弹咯，弹起咗。咁佢一定会针住你嘅。咁啲阿土点讲？我唔介意跌一二千飞俾佢， 即系咁样 喎。哇！结果系咩？结果系屌你老味你 揽炒啊变咗。哇！佢少咗嗰度黄杨达， 少咗黄杨达啦，系你炒啊黄杨达，唔系黄杨达炒你嘅。 系应该话系，应该话你抢啊黄杨达票，唔系黄杨达抢你票。系啊！ 哇！我又同阿杰斯讲，私下跟住开完会私下喺咗园林，我同阿杰斯喺园林啊喺度讲，哇！屌你老母真係烂嚟扶唔上壁。 喂你依家先咪等先。你就出 YouTube 㗎喎。 係 㗎。人哋整条拎下肚㗎听到。 你得佢真 係嘛。 我就由嗰次开始呢。 你咁咪放 YouTube 依家。 我放全部都放。 好繼續講。 我由嗰次开始呢就唔再幫我到。 係真係啲心病。唔 好。係我真係觉得屌你老真係。唉。 即係算數。 真係咁样喎。 嗱有咁。 我係好希望阿土。赢得到嘅，因为我系觉得佢系最有资格做立法会议员嘅，长毛冇资格嘅， 即系佢嘅学识啊，佢嘅见，因为佢做咗咁多年区议员。 阿土个学识同埋佢个政治智慧，佢系适宜做立法会议员多过长毛嘅，真话嚟嘅。 我又讲真话， 我又扶佢唔得，佢真 的。我又讲真话，蔡翁失马，焉知非福。 咁啊，唔使坐监。 佢而家即系起码而家我哋知道佢嘅情况系。 暂时唔使坐监啦，未知噶，佢华人民主书院嘅背景咁 好，起码唔会话即系俾人哋褫夺咗个议员资格。如果佢当日做到，佢都连任噶啦，连任又即系等于我哋啲老友或者我哋唔好话老友啊，即系崇拜嘅人已经好多都喺。 咁啊，坦白讲，我就唔咩啦，我就觉得阿土啊，唔系冇机会坐监嘅，佢有机会坐。 华起码呢一刻， 华人民主书院个。个背景咁厚，系咪先？系咪先？你话杰斯整个咁筹钱都咁样大镬咯， 哇！你賣運咪啲醫院，仲有大鑊。 我但係諗都冇諗過傑斯會坐監組個阿圖 啊嘛。哦，咁咪坐未坐？還押啫， 還押咗咁耐都等於坐，即係都係當就算佢冇坐都係冤獄啦。 啊，都要講下先。12月23號定24號啊？阿杰斯就喺 24号应该唔会啦 ,24 号好似放假啦。 咁咁咁23号啦。区法院湾仔嗰、那个。 嗯。 杰斯上庭啦。 即係你一定都会去㗎啦。有冇位 置？我就嗰个知识来。 我飞呀。 唔使去咗得㗎。知识我咪去囉。我去过㗎。我就我知识囉。唔係我嗰日唔会冇瞓过。咁希望如果得嘅话抽啲网友时间抽啲时间去啦。杰斯有一句说话讲。托啲人出嚟讲嘅佢话好担心啲人会忘记佢。 唔会真係唔会。 好撚难讲㗎你知啦而家我一讲杰斯啊啲人就会话嘩你消费佢我唔讲杰斯又话我不闻不问我真係见到有啲咁嘅撚样㗎。 呢句说话系有人传俾你。 佢直头兜口对面同我讲啦。 即係你 要你攞啲个问牛。即系你咩？ 唔系啊，我话 杰斯又唔捻到，真系咁样。 唔系啊，我意思即系话系咪杰斯传到出嚟，亲口话惊人忘记？ 系啊系啊，真话啊，真系啊，杰斯亲口传出嚟，佢惊人忘记。 咁我哋咪集集拉布都提下佢咯。 哎呀，跟住有啲捻样， 但系 就走嚟问你屌你咯，咪就走去就 high 佢啊嘛。而家好捻中意咁样噶嘛。 咁啊，杰斯，如果你话讲战男都捻到杰斯噶嘛？ 唔关事，佢前节目主持人，我叫前节主持人，咁 捻 系杰斯。 OK， 屌你咯，咩两件事？ 哦， 系咪先？ 如果佢真係放话出嚟即係驚啲人唔记得佢。 真係坦白讲 我觉得我哋都盡少少力每一集都提佢囉。你刁文牛都话过万。 睇下点讲啦得闲咪讲下囉废人事啦。我废人事一成日话又话 又话。而家有冇仲有冇先仲有冇人。 unfriend咗点知喎。 即係咁你一个人即係嗰条友就话你啫其实都冇再有其他。 你知唔知接到一句咁嘅说话我个人会几咁难受。你明白即係你想我點啊 喔咁、哦、我覺得呢、這個世界你做乜都有人話你唔啱。 係啊我成日我呢個好豁達㗎啦。 即係 點解我上個禮拜會講點分藍黃呢就係因為我知道嗰個女網友女好友 ,Facebook 嘅女好友佢會遇著我同我一樣咁樣唔得難受。你食啊就話你係藍你唔食你咪作戰自己。 唔係即係我都話啦 係咪先 等於你都話曹操都有知心友關公都有對頭人。 哇 即係你喂你過萬 view 嘅人你如果你話一個網友咁講你 Facebook 好有幾個啊都我估咗幾千啊。 幾千。 咁一個人咁話你啫你就何須介 意。唔係佢會㗎即係有時你係會㗎。 即係我知大家都係 會㗎 即係有時有。即係就嗰句說話即係講到好似但係嗰啲好多係少數囉。我覺得 坦白講啊即係我係試我又公開講你唔好米撚再同我講問我講唔講傑斯米撚再講。我喺 Facebook 講過出個 post 叫人唔好咁做。 咁你一節目唔同啊同埋你都 就係節目佢再話我節目講啊話我因為我嗰日我就係同我就講個傑斯一講完傑斯啲人就話我又話我 即消費 消費佢消費傑斯消費傑斯 消費啲人好 消費 好熟嘅啲左 右。哇跟住我咪唔講囉唔講就第二個嚟喎你傑斯不聞不問啦而家。 哇即其實兩個網友。 兩個網友嚟 㗎。 係啊咁。 唔係我覺得。 不過係有存在啲咁嘅人嘅。 但個問題係傑斯都放話啦嘛。即係驚。 係啊 咁我哋今日日日提佢囉。 咁就一定要。 即係盡量提佢啦。 盡量提啦。即係有時有啲嘢。唔关事嘅我无谓讲啦。 因为杰斯都我都好敬佩杰斯 即 係以一个 low body, 即係冇人识嘅人普通网友打俾阿长毛话讲波嘅啫嘛波就 打俾我啊。 唔係即係封烟啦。 打俾我囉佢第一个位就屌你老闆嗰个我嚟 嘅。係啦即 係。阿杰斯第一个人民台嗰个见杰斯嗰个我嚟。 即係其实系你带杰斯入行好唔好 係㗎。我 系带。但要人哋会唔会你有消费。 你系啊你系害死杰斯啦你而家。我真係唔排除有人咁样讲㗎喎。 因为我知道呢嗱。 係先。 即係我以我识嘅杰斯啊。佢就系一个波正不分嘅。我又听阿长毛讲波嘛又讲波又讲正啊。 不如咁啦。 要揾佢揾揾個大節目喺節目講，喺節目講啊。因為呢個始終呢個節目都唔係講呢樣嘢噶。 哦，賣你肉力拉緊布啊！ 拉夠啦。 哦，好啦， 咁啊， 再講。 咁啊，呢集都係擺曬 YouTube 啦。 嗯。 咁啊，但係當然係選佢之後啦。 選佢之後。 選佢之後啦。咁啊，希望啲網友會點贊啦、follow 啦，同埋留言啦，啊，或者介紹下俾人聽下啦。好你咪介绍囉，唔好你咪唔係你咪一次过囉，咪得人听下囉。啊 ,ok, 喺屋企听一次， 嗯， 公司听一次，手机听一次 ,ok, 咁 ok, 啊咁其实唔係听好耐嘅，听晒个广告咁算数，咁算数啦 ,ok, 就 可以教静音听 都 得 㗎。静音听咪得囉，咩所谓啫，係咪先。啊最紧要播最高啲，我係好希望有1000个 follow, 跟住做直播。一定有嘢玩㗎、通个关就有嘢玩㗎啦。OK, 睇下我睇下点玩㗎啫。 好。 我喺我哋立场唔系话 Facebook 分嗰佢一个先一个点击嗰啲，我唔系嗰啲黄标我都冇所谓。因为其实我悭返好多钱嘅，喺嗰度。咁样悭返啲钱嘅。咁希望你咪冇有冇产啦。唔产冇办法，唔产冇得玩。好，就系咁就系咁啦。咁就咁。 好。 好啦，返嚟。今次而家智能又讲啲乜嘢呢？哇，而家好多蛮烦有一样嘢。即係呢一讲你想有咩错呢咁样呢，呢、這个食话唔知係讲头嚟讲尾。 喔 ,ok, 冇所谓啦。 係咪先 呢句。 即係个开场白就唔同啲㗎嘛。好啦，由阿萧山。喂，各位网友系咪呀， 各位网友大家好。 大家好啊，即係其实每个唔好话咩，每个 KOL 又好，每 个 主持都有个开场白嘅。啊，系咧讲理想有咩错咧？就我用开嘅开场白啫，冇乜大不了嘅啫，其实吓。但系都希望都几过瘾啦，用咗十几廿年啦，系嘛？十几年啦，十几廿年啊。 有冇廿？有应该未到廿。 我2004年喎，哇。 系咯，十几啦，未到廿。 18年啦，差唔多廿年啦。 咁我又执 十几廿年啦，都差唔多廿年啦。 吹大咗。 吹紧大啦，你有捻廿年啊？屌你老味咁啊！ 好啊。 OK， 今次讲咩？ 嗯， 讲咩？ 今日你话讲 领导人，嗱，我哋讲领导人好啦。佢唔好啊！屌你啦，真系。 彭德怀元帅跟住呢就远征 高 丽 国。 係咪呀，我真係咁样讲得。 远征高丽国。咁其实我又唔怕讲嘅。佢个立场。嗱喺我嚟讲係一个咩事呢，嗱我唔会萧山赵博佢哋啲博学嗰啲啦。甚至系边个有几个老博学嗰啲人咁样分析。 谭炮。 谭炮嗰啲咁分析。 好似冇分析。 分析呢單嘢啦，咁我梗係一定用我嗰個角度啦。咁我嘅角度係咩呢？ 你嘅角度 小三爭重，二奶坐正。 佢唔使要離婚啊，俾個名分個仔。得唔得？ 你女人講呢啲嘢，你唔使係咪㗎啦，好㗎啦。我哋首先避開咗，唔好講領導人。唔系， 喂，伊萨点样能到战男就好多事就会出玩， 根本就系小三坐正啦、啊。你点应付小三坐正，同埋我会讲一啲小三嘅故事啦、 啊，同埋讲下沉船咯，即系本身有老婆出去玩，识咗个 嗰啲叫沉啫，唔系叫沉船。 嗱，通常咧，你点样识？嗱，以我哋战男嘅听众，好大机会点样识到个目标做你小三啊？出去玩嗰啲识嘅，系咪？系咪先？都系咁样，即系唔系话出街同事就嗱，我觉得 有权啊，咁样做小三噶， 有不过少。 系啊，我真系，我又再讲，点为之沉？点为之沉船有定义噶？ 系我你系讲过好多次噶啦，不过唔系好记得咯。再讲啊， 我做人就好捻简单嘅啫， 系 黄就黄，蓝就蓝，我有定义噶。坦白讲，即系食美心，我唔会当你系蓝丝黄丝噶，唔会分呢一样嘢噶。你嘅行为你会令到你嘅思想令到我觉得你系黄定蓝嘅啫，我系咁样分嘅，有定义嘅。沉黑的嗰啲咪叫沉咯， 好得明咩？ 我第一句啊，屌你老嘅，我自己知啊，佢唔听嘅，屌你惊系。 佢算唔算？黑 的咪沉咯， 佢 一条大陆一条大陆妹，沉迷条大陆妹叫嚟之沉咯。 咁真爱咪真爱， 真爱咪沉咯，大陆妹咪叫沉咯，沉船就唔同。沉船呢就是那个结识的方法和那个女仔不是拍拖形式。即是譬如说那个是 做技师嘅 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嘅，而你去寻佢，因为你俾钱系买佢嗰个西平士，而你寻咗佢呢个为之寻船。 哦，即系原来寻同寻船系唔同嘅， 系唔同啦。阿、啊、的咪叫寻船咯。咁我哋阿边个嘅朋友，啊，我哋识下啲朋友啦。咁嗰啲朋友佢咪叫寻船咯。阿、啊、的佢叫寻啫，系寻迷。 寻迷。 哦、啊，寻迷都好捻大镬噶。 即系真爱咯。 啊，系咯，屌你老母，真爱仲捻大镬，伤害大镬噶。O、okay. K，、okay, 好啦。喺我嚟讲，领导人同埋阿网牛手。就是一个二奶争坐正室的故事。 他真的没有叫他离婚喎，俾个名分个仔。 你听下他自己讲的内容 ,ok? 他一段讲、 嗯、 领导人的老婆他称他做阿姨。 那是阿姨的老特。唔止阿姨啊！ 呢一句说话 三十几 几捻算咪咪啊！ 佢系咪应该三十八、三十六定三十八？ 唔知阿介姨啦， 争三十几年。 如果你老唔俾你嗌我阿叔，我都嬲啦。 喂，等等， 如果你个女嗌我阿叔，我都冇嬲啦。你嗌我哥哥啊嘛？ 嗱，佢而家应该相差三十几年啫。 你要记住，一个女人系唔可以嗌佢做阿姨。 O K， 佢嗌阿姨跟住咩？ 阿姨看门口。 Okay. 急住佢同领导人做嘢，讲咗两次阿姨。 哦，喂，我冇睇晒啊！ 屌你老母阿姨喎、哦！喂，呢句说话佢就系佢一个控诉啦。话俾你听，系咪先？ 系 啊，对佢自己个控一个控诉啦，对我唔可以拥有呢一个领导人系一个控诉啦。阿姨佢就即系话，哎呀，阿姨又呢样嗰样嘅，佢有佢提啦，咁佢几躁意啊？ 都 几躁意咧。 系好啊。 咁其实坦白讲，喂，而家系你话强迫，系咪真系强迫咧？系开头可能系强迫， 嗯，后屘都系变咗真爱。 变咗真爱，你就冇资格话人噶咯。喺我哋嚟讲， 就你系小三噶咯， 你系小三噶咯， 即系二奶噶咯， 你系二奶嚟噶咯， 啱啊！ 但系你又想， 咁我都话唔求， 你又想攞个名分， 佢唔求， 只想攞个名分， 想俾翻个仔， 仔有个名分啊嘛， 细路啦，唔好话 细路啦，咁都系个名分啦，系咪先？咁你点样又点？呢、這个就阿、领导人嗌爸爸，咁网球手嗌咩啊？嗌妈妈噶啦嘛。是不是不嗌妈妈嗌咗阿姨做妈妈先唔系啊嘛咁咪即系名分咯。 等等你觉得个 BB 有冇可能出晒即系以萧生角度就话会。 我唔知啊呢啲我唔会立边估。 系我都希望个 BB 有冇都好。 我觉得都系身世嚟嘅。 可能打 都系生命。 喺上面打就好做啦容易啦。 我知但 喺上面你就。 喂 喺上面就唔系野猪嘅问题啊。 喂喂，而家鼓励生育喎、 啊， 要生嘅话冇人口，得唔得？ 七啊几岁无谓啦， 唔系唔使佢卅六啫嘛， 唔系我老啊，个男人嗰、那个点、 okay. 样啦、啊？咪识死啦？你点先？嗱，啱啱讲，我眼见呢啲咁嘅 case， 我唔啦，因为我哋记住，我唔系萧生，我唔系赵博 ，OK， 我唔系谭爆，我冇佢哋咁嘅分析能力 ，OK，OK，、 okay? okay. 我就只可以讲呢一样嘢，我眼见。呢啲咁嘅 case， 女仔争上位， 嗯、 想坐正， 系 无日无之，多不胜数。例如喺我身上，唔系话我系咩？我以前个女朋友你识噶啦， 陈慧琳， 陈慧琳， 东深圳陈， 深圳陈慧琳。 喂，等等先，成功机会系少嘅，其实，即系我都想讲嗰个结论先。 嗯 啊、即系唔好话成日倾一大段先讲嘅，我觉得小三要上位成功机会系唔大的。 佢就一个沉船例子吓， 系、嘛？可唔可以咁？ 即系当我唔系同佢一齐，即系你知啦，我好多投注家噶嘛， 嗯、 当时系嘛，好多女噶嘛，咁啊唔可以供养呢条陈慧琳啦，吓、咁啊呢、个陈慧琳咧、就走咗去某一间夜总会卡拉 OK 里边 做 金鱼， 佢话。 系，咁我都信， 系， 我冇理由唔信噶、 啊。我信，我绝对 信啦、啊。你写信啦、啊、嘛，我又信啦、啊。咁佢啲姊妹都信噶、啊，系咪先？ 我梗系信 啦、啊。咁、就有一个香港仔，就不断咁去 坐 广场。咁最后咧，都喺埋一齐啦。 最后喺埋一齐。 喺埋一齐啦。咁跟住咧， 就长期供养佢啦，包养佢啦。 系啊，我识，嗱我都识阿陈慧琳嘅，都熟嘅， 系 真系唔使做嘢噶，识佢嗰阵时，即系不过又唔可以成日出街，即系佢啲时间就唔可以周围去嘅，即系嗰个老细就一定一翻嚟就一定要招呼嘅， 系啦， 就唔系咁容易见到佢咯，因为当年我哋去都系礼拜六日噶嘛， 嗯， 系嘛，咁啊做 嗰个老细又礼拜六日嚟翻嚟啦。 即系如果话当年如果我冇嘢做，或者我系自由工作咧，可以平日去咧，咁我谂我次次都揾到陈慧琳出嚟玩噶啦。 嗯。 不过陈慧琳又唔中意搭，冇乜恶习，心贵噶。 心贵啦。 冇咩恶习。 系一好嘅湖南妹嚟嘅。 湖，我开埋你直观啊。 啊，我唔识珍惜嘅。相 对多情。 系我唔识珍惜嘅啦。即系咁佢有咩咧？佢叫埋街食井水啦，食啊，喂大佬，真系唔掂喎，爱啊， 吓我系。 爱捻咗个客啊， 唔系嗰个男朋友啦，当年 男朋友， 即系叫老细啦，或者 老细啦，老细咪客咯，屌你老母老细， 咁但系变咗， 咁喺我立场咁样话噶，系咩啊？ 变咗 我以前条女咁，我梗系咁讲噶啦，啱唔啱啊？ 客嚟嘅啫， 呢个带呢样咁啊，系我都系客，屌你老母，你当我你得咁捻型嘅，屌你老母，你咪唔制讲落去啦， 即系咁样， 当你咁捻型讲， 系咁你唔系喎，你识佢当日佢有。嗰份工系咪佢系冇业？ 冇冇业， 冇嘢就唔算系客。 靠我啊， 系咯，靠你。不过可能好多个你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几个啦，唔会好多嘅。 但系佢中意我嘅 ，OK。 即系 feel 佢对住佢，唔系佢对住不由讲都中意我嘅。 哦 ，OK。 佢对住你讲中意我啦。 唔好记得。 你同我讲啊！屌你老婆，算数我，算数啦。我咩？我唔会自己赞自己，我唔会自己赞自己费卵事。 我如果我同你讲，肯定系好多年前。 吓，算啦， 因为我而家都 唔使自己赞自己，我唔会净只，我唔会靠你嚟赞我自己。咁跟住佢咪长期包养咗咁跟住咁啊，梗系立坏身长啦，立咗坏身长啊，梗系要坐正啊， 即逼个男人离婚， 逼嗱 当年 真系逼啊， 应该系个男人有老 系 有 系啊，逼啊， 好似有仔女添， 我唔清楚呢样嘢，唔知啦， 好似听讲 逼啊，好似都有嘅，逼个男人结婚 离婚， 离婚啦，逼个男人离婚， 逼个男人离婚同自己结婚， 系啦，逼到个老婆知啊，咁啊点啊？咪嘈咯， 呢个成功咗喎。 嘈，咁个男人同个太太咪嘈咯。个男人系唔肯想离婚， 个老婆同佢离婚， 佢两都唔想， 都唔想。咁点解佢？ 但系又为咗陈慧琳，为陈慧琳咧，佢就点样讲咧？等，好啦，但系陈慧琳成日喺佢哋嗰度表现出现喎。咁我个朋友嗰个太太，即系嗰个奸夫啦，喺我嚟讲，我又嗌佢奸夫啊。吓，嗰个奸夫咧就有一日同个太太原本嗌得好冷静， 嗯， 就嗰、那个就老公就走咗即刻走，咁去到翻去一个男人嗌完交，个扶咗一个好就唔舒服，听讲系又唔舒服，病病地， 嗯， 吓佢就系死咁嗰只啦，可能所以咁啊，跟住就翻去深圳， 嗯， 搵翻陈慧琳， 嗯， 陈慧琳乜嘢都唔理，24小时。 服侍啊， 招呼周到。 OK， 哇，要药有药，要水有水， 嗯、 煲粥乜捻嘢都好，照顾周到。 嗯， 咁嗰个男人点啊？ 感动啊！ 感动啊！ 一感动扑街。 一睇一睇啊！哇，冚家就翻屋企个炉黄面婆，翻到嚟啊！屌你老，唔系叫我呢样又叫我嗰样，除咗俾家用之外，仲要俾你闹。喂，而家我喺屋企。有一个咁嘅陈慧琳，后生过你，靓过你。 当年我识陈慧琳应该系27、28。 冇。 有，我识佢嗰啲有噶。 黐线嘅，好啦，后生人都系。而家都后生人。 而家佢而家几多岁啊？ 30。 而家30。 佢十几年前，佢20多岁啫嘛，22、23啫嘛。 我识佢应该27。我识佢，你唔系你同佢瞓觉嗰时几耐啊？ 22、23。 咁我 都冇啊！ 咁我识佢就迟过你几年噶啦，20，你同佢分咗手啊！ 我识佢冇23， 我应该识佢27啦，或者 黐线你个头又真系唔好理佢啦。 吓、啊、好 OK。 哇，咁样毫无知。 咁我黄面婆可能四张几咯。 咁啊，唔肯知啦。咁翻嚟，唉，人心欲造，咁咪俾个二奶搞掂咗咯。啊，雀巢鸠占咯。咁而家就申请埋你。离婚结婚申请埋翻香港，仲生多个啦， 有个女女， 就生咗个女啦，系嘛？ 个女都好大个咯， 佢女好大个啦，仲几靓啲啊？ 应该话读小学噶啦，应该 系咯，过咗10年就我哋食得啦， 我唔会做啲咁嘅嘢咯。 点会唔会啊？七十一岁都可以食个23岁嘅。咁、哦、对等嘅嘢，等你71岁，咁我哋个女仔都系21岁啫嘛，廿零岁啫嘛，啱啱好。 咁你要俾钱啊嘛。 哦 ，OK。 咁人哋嗰、那个 呢、這个就 真系女唔系讲钱、 啊，起码系咁啦，咁起码一个成功嘅例子啊。 失败例子都唔少。 嗱、啊，呢、這个又唔讲得啦。啊，唔、那、系个名啊，真系唔讲得啦。 成功有、啊，喎，唔系 失败例子。 成功令到系你咪讲翻嗰个先？ 唔系， 即系我唔识嘅， 你识嘅。 我但系你知我讲一个嗱，成功令到对方离婚，但系自己坐唔借。 哦，嗰个 得唔得？ 嗰个 即系我而家讲嘅 又系例子，唔系嗰个，唔系嗰个。 咁你讲你嗰个先。 我嗰个先 OK。我又讲一个例子， 我识嘅。 识嘅， 即系我唔识，咁就系阿长毛文识， 大家识啦，冇大家识啊，识啦，识啊。咁佢带我去玩嘅，有时 佢带我 去东尾玩。 哦， 得 ，OK， 得呢个我肯定识。 名我唔会讲， 知道。 名我真系唔讲得， 我识嘅， 真系唔讲得。 知道， 我搵大镬啊，咪先？ 你成日讲噶啦个名。 哇，要你 得。 嗱，好嘅。咁佢系长期时间都有一个女仔嘅。 我记得啦，你单嘢我记得。 系记得啦，记得啦 ，OK， 记得。 咁我呢个朋友好捻大方嘅，搵到钱啊嘛，咁成日送电话俾啲女啦，咁送咗佢俾佢其中一个成日长期包养嘅女人。嗱、其实啦，佢冇同我讲过呢个系佢二奶，亦都冇同我讲呢个系佢女朋友。咁乜嘢冇女？但大家都认为呢个阿嫂啦，我哋都觉得佢系阿嫂啦。 即系你 佢食饭带出嚟，系啦，食饭带出嚟。佢有时同我哋出去玩，都嗌翻佢坐嘅。 靓唔靓啊？ 我睇就唔好靓，我唔中意啲噶。佢啲睇 taste 唔同我噶嘛。 即系你唔中意肥妹，佢肥。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有肉地啦，我唔中意。 肉地又唔中意。咁、你嗰个系中意肉地啊？我估。 咁呢条女就唔同喎，哇！咁呢条女就，明俾阿嫂知道佢存在。 嗯。 嗱，我朋友。就唔想俾個阿嫂知道佢存在啊嘛， 可能俾啊， 咁呢條女犀利啦，唔知點解揾到佢屋企嘅電話，打電話去，即係你即係咁上下啦，傾咗啲乜嘢唔知啦，跟住講好撚多嘢咁啊，我朋友叻啊，成拗都唔認， 嗯， 點拗都唔認，唔撚認就唔撚認，男人話唔出就唔出， 嗯， 唔撚認，咁有一日佢老婆咧點樣呢就攞咗兩部手機，嗰啲吉他樂啊，吉他樂，就俾我朋友睇，邊部手機好啊？咁我朋友望佢，我一望部手機，我屌你老母啊！呢部手機咪我送俾嗰條女部手機，而家你會知嘅，即係其實嗰條女就成鳩日 有聯絡㗎， 聯絡同我同佢老婆有聯絡，就希望激撚到佢個老婆走佬，分手。好彩就道行高，就唔会俾咁啊！我太太就冇出个声，咁啊当然啦，咁啊我朋友就自然 识得甩啦， 识得甩啦，咁亦都唔够胆出嚟点玩啦，唔系 即系知道出咗事， 啊知道出咗事佢又冇玩啦， 即系糟糠之妻 吧，系啦， 我又讲 啦，系先，佢咁最后咧，咁啊嗰条女又跟住咩埋家食井水啦，又都系埋一家井水啦，咁我朋友咧最后咧就。都系有玩嘅，但就唔会玩得咁样啦。 得，明白，即系唔会长期包养。 唔系长期包养啦，咁样啦。 嗱，一差唔多尾，我有单嘢、okay. 想讲。嗱、 啊， 我真系呢个亲实老友，教真系教贱男嘅、哦，真系塞钱落贱男度。 哦， 识咗个二奶， 嗯， 佢有老婆噶啦吓， 嗯， 有老婆，识咗个二奶， 嗯， 个二奶喺冲凉嗰阵时，喺佢冲凉嗰阵时， 嗯， 偷捻咗我朋友部电话， 嗯。 跟住打俾我朋友个老婆， 系咯， 偷咗，直情你明唔明啊？ 明啊，明啊， 失咗个钟啊！所以咧，我而家劝啲真系男人，你真系佢同你点样样？如果你本身有老婆或者有女朋友，佢系二奶，即系嗰个女仔系二奶或者，你唔可以百分百信佢。 嗯， 佢可以偷睇你点样个手机解锁，咁样点样画啫嘛，系嘛？ 系啊， 解埋手机冇锁。 以前嗰阵啲电话冇解锁呢样嘢咧。 我朋友有锁嘅部电话，但系个女仔就系好醒目，偷睇到点样解锁，拎咗佢部 等 佢冲凉。 你喺埋一齐咧，就成日见到噶啦。 系啦，等佢冲凉，拎咗佢部电话， 同埋 唔见咗，你偷讲埋先。 同埋唔系咁样嘅，唔好用一个好人都知嘅画手指嘅方法啦。 即系唔好太容易。 你笃好啦，前笃啊。 系啊， 因为点解咧？有啲网友啊，见到阿萧山啊，个手机啊，画啊，啲人就见到啊，知道老萧嗰个。图形系咩啦？同我老师讲，喂，你嘅图形系咁啊，叫佢改翻。 唔系，佢偷讲埋先。咁啊，跟住咧， 直情偷咗部电话失踪咗个女打俾个老婆。 嗯。 个老婆都发，不过好咗后屘呢就冇嚟到花。 嗯。 后屘冇。嗯。即係俾个朋友搞掂咗，但係都出咗好大件事啦已经。嗯。所以我而家劝啲贱男，你冲凉都要带捻埋你部电话。 嗯。 几信任都。 嗰条女佬。尤其是你真係日日 即係你同佢，你同佢幾好嘅關係，嗰個女仔唔係雞嚟嘅，即係唔係性工作者嚟嘅，係、 嗯、 真係女朋友咁樣溝翻嚟，但係又知道後屘知道有老婆咁樣樣識翻嚟，都會咁喎、啊。所以我勸各位賤男，你真係要百分之一百要小心，要醒目，同埋蛇咬都唔好認， 蛇咬都唔認。 唔係，佢冇得。我個老友咧就食平時就蛇咬都唔好認，但係咧嗰次冇得唔認，因為個女人都打埋佢話乜乜乜乜乜，講曬啲嘢冇得。 我條女一樣。我朋友嗰度， 咁我朋友就话系佢勾引我嘅，系、 嗯、 个女勾引我，我唔想嘅、嗯，我被逼嘅，佢、 嗯、 有我啲证据，我唔想嘅咁样，同埋佢老婆都仲系中意佢，即系其实咧，你要睇下你个对方仲中唔中意你啊？如果仲系中意你，你系有得吗？如果已经都不满咧，就即系 啦，日日嘈交，啊，好似我第一 单 咁大个嗰个咁样 case 就系咯， 第三单讲唔讲啊？第三单。 第三单四十分钟梗系留翻啲嘢啦，而家都未通关，你都冇得去玩，冇、 okay, 料就冇得讲。 而家下次有机会啦，我就 有机会实讲， 我就讲下啲二奶坐唔坐得正到啊？ 二奶搞到同个原配离咗婚，但系自己又坐唔正， 都有啦。疫情嘅关系啫，其实好啦，下次有机会，我将下呢啲出卖朋友嘅嘢攞嚟讲下啦。 系， 其实我哋都其实多咗噶啦，其实少多咗，我哋应该。提先嗰兩個故事可以分兩集講啊，不算啦， 算啦。唔係我都諗， 我又唔想出咁多，出埋我咁多朋友。 其實就三個故事，即係我嗰個都半個故事啦。 你有都講得過嚟， 即係三個故仔已經。 係嘛 ？OK 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係。咁啊， 應該翻咗貨啦。 應該翻咗貨啦，唔知啦。咁啊，應該臨近聖誕啦嘛，咁啊，聖誕快樂啦。係 啊。 好耐冇講嘅同 學。冬至咁滯㗎啦，出街都。 咁希望係通咗关啦，通到关啦、起码首先就同澳门下一转先啦。如果网友真係㗎啦，下个礼拜我点都我唔好下个礼拜我唔知啦，我点都会讲一集澳门点样玩法㗎啦。咁留网友到时留意下啦。咁或者可能有机会我去咗玩完之后先话俾你听，我 得闲啊，点击啊， 得闲点击 YouTube， 跟住、okay、啊，跟住又播几屋企又播一播， 系啦， 翻公司 播一播，手机播一播， 同埋订阅下， 订阅点击，总之就系点赞， 系 咁啊，介绍俾朋友听，咁啊，尽量尽快加到1000人，我哋玩直播，好，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